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伙说的一种疾病啊，和我们马上到的这个春节有关系，因为这个疾病在春节这段时间它的的确确是一个高发期。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让不少人疼得捧腹进了医院，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胰腺它就像是一个隐士，却分泌着各种酶帮助消化，同时分泌胰岛素，如果它罢工，那后果相当严重。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昂跟您说说祸从口入，当心急性胰腺炎。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有很多的应酬，这应酬的时候呢，就免不了可能得喝两杯，然后呢吃点好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会为急性胰腺炎发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昂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祸从口入，当心急性胰腺炎。那首先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李主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伙儿说，到了年底这段时间，可能这个疾病，也就是急性胰腺炎，它确实是一个高发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在临床上有统计数字来支持这个结果呀？ 具体的统计数字呢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从我们的临床实际工作中，确实每一到像这种春节长假，那么大家休息，这个改善饮食条件、改善伙食的时候，确实是我们这个急性胰腺炎病人最多的时候。 在预告当中我们也提到，像很多朋友这个吃肉吃的比较多，喝酒喝的比较多，这个时候会出现肚子疼的情况，去医院一查就查出来可能是急性胰腺炎。其实关于肚子疼，尤其是这个吃喝导致的肚子疼，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胃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和大伙说还要小心急性胰腺炎呢？他们两个是不是在临床上都会表现为肚子疼，但有的是胃引起的，有的是胰腺引起的？ 没错。通常来说呢，病人在到急诊来，就是只是跟我们说，我就肚子疼，顶多了告诉你是上腹部、下腹部。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是上腹部疼的话，是有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导致类似的这种腹疼发作的症状，急性胰腺炎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 肚子疼这样的一个描述并不能够让我们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那像急性胰腺炎导致的肚子疼，比如说和我们普通的这种肠胃导致的肚子疼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在临床表现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它的特殊表现能够帮助医生帮助我们来判断一下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李昂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那关于胰腺方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资讯，稍后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昂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祸从口入，当心急性胰腺炎。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备受关注的流感疫情有了最新的变化。市卫生计生委日前通报，未来两周流感强度将会趋缓。如果家人得了流感，如何保护自己和照顾身边的患者呢？我们建议您，如果家里已经有了流感患者，有条件的家庭最好是能够把患者隔离在一个单独的居室之内，选择身体抵抗力比较强的人来接触患者。接触患者之前一定要记得佩戴好口罩，在护理结束之后一定要用流动的水来洗手，没有洗手之前不要乱抠鼻子眼睛。室外空气良好的情况之下应该加强室内的通风，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室外空气比较差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使用室内的空气净化装置。地面、家具、门把手、玩具等都可以用 0.3% 到 0.5% 的84消毒液进行擦拭，或者浸泡20到30分钟之后用清水冲洗。另外患者的餐具、毛巾、牙刷都应该独立自己一套单独放置，病好之后也要记得更换新的牙刷和毛巾。干燥的冬天小毛病也随之而来，其中皮肤的干燥部位最常见的就是小腿，其次是大腿内侧，第三就是面部和口唇周围。因为这些部位的皮脂腺比较少，皮肤干燥到底该怎么护理呢？首先我们要建议您减少烫洗，在洗澡的时候水不要太烫，越烫皮脂膜就会流失的更加严重。其次就是洗澡不要太过频繁，年轻人一天或者是隔天洗一次，老年人三四天洗一次就可以。洗澡之后我们还要趁着皮肤没有干的时候适当的涂抹一些滋润的护肤乳，不少医用的护肤品例如硅酸、维E乳等都有很好的滋润皮肤的效果。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即日起到1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您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到北京电台新春特别节目的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请您关注公众微信账号北京电台 RBC。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昂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急性胰腺炎的话题。这关于胰腺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说这个胰腺到底长在哪儿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其实是不是和我们说糖尿病的胰岛素就是这跟胰腺有密切关系？ 没错没错。通常来说呢，大家提到胰腺可能都没有什么太深的概念，像我们说胃啊、胆囊啊，这些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说到胰腺呢，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胰腺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器官，位于我们的这个上腹部。通常我们说这个上腹部是胃，对吧？胃的后面就是胰腺。 哦，也就是说它其实也不偏左也不偏右，基本上在我们身体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偏左一点点。 哦，中间偏左一点点。相对来说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居中的，而且它藏得比较深，是在胃的后面。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胰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说糖尿病的这个胰岛素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胰腺的功能呢是有很多的。主要的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功能。 一方面呢，我们医学上管它叫外分泌功能，就是它分泌一些消化酶到我们的肠道里，真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起到消化作用的这些消化液、消化酶，其实绝大部分是胰腺分泌的，它起到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作用，这是它的外分泌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更复杂了，叫内分泌功能，就是它分泌很多的激素到我们的血液中，调节我们各种生理的指标。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胰岛素，由胰腺分泌到血液中帮我们控制血糖，这是它一个叫我们叫内分泌功能。 哦，也就是说很多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应该就是胰腺的内分泌功能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个胰岛素水平没有达标，这个时候出现了糖尿病发生哈。但是它还有外分泌功能，也就是帮助我们消化的。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有点犯懵了，我们消化的不应该是我们的胃液，甚至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还跟大伙说我们的这个胆分泌的胆汁，我们吃的油腻的食物要靠这个胆汁帮助我们消化，怎么这胰腺也参与到消化功能当中了呢？ 消化呢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胃液胆汁确实都参与到了消化过程中，但实际上呢胰腺所分泌的胰液它的这种里边的消化酶含量更多，种类更丰富，起到消化的作用可能更全。 哦，所以说这个消化的过程当中，咱甭管吃荤的吃素的，这个胰液也就是胰腺分泌的这个外分泌的这个消化液都会参与其中。 对， 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器官确实非常的重要哈。那也想问问您，这个胰腺它的位置，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这个大小呢？它是比较大的一个器官啊，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器官呢？ 一般来说呢，因人而异，每个人他的这个器官的胰腺的大小呢，可能相对比较差异会比较大。 哦，这还不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太多的。 对，特别是比如说随着年龄比较增大，可能胰腺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大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哦，好，我们说到这个胰腺会分泌这个糖尿病的胰岛素哈，有朋友就想问问您，是不是糖尿病就有可能是胰腺炎啊？这两者有关系吗？ 糖尿病跟胰腺炎没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跟我们刚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胰腺的功能既要分泌胰岛素，同时还有这个消化。它既然得了胰腺炎，肯定是这个器官有问题了。它不会影响到分泌胰岛素吗？ 首先呢，糖尿病本身跟胰腺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确实呢，有的病人。胰腺炎的病人，他胰腺炎很重，胰腺出现了坏死，坏死的范围很大的时候，这样的病人就容易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出现了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对， 我们可能分泌的胰岛素就相对来说不那么够了， 对， 有可能导致糖尿病，但并不是所有得糖尿病的朋友都是这胰腺出问题了。 对，是这样的。 好，这个糖尿病和胰腺炎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联系，但是胰腺炎比较重的朋友，他得糖尿病的几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好，还想问问这个李主任，我们在预告当中也和大伙儿提到了，这个快过年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喝大酒的时候容易有胰腺炎的发作，而且是急性的胰腺炎。那吃的多喝的多，第一反应大家都说是应该肠胃道受到刺激啊，为什么反而有可能是胰腺出现问题导致我们腹痛的情况呢？ 一般来说，从我们的医学角度讲呢，这个暴饮暴食，一次性的大量摄入过多的油腻的饮食，包括大量的饮酒，那么是一个胰腺炎发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那么很多情况下呢，它是在我们身体存在一些基础的容易导致胰腺炎的病因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个暴饮暴食，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也就是说这基础本来就不太好，再有一个外力暴饮暴食喝大酒，这一下基础没本来就不牢，这就破坏掉了，开始疼了。 对。 好，那一次暴饮暴食就有可能引发这个急性的胰腺炎，还是说这个时候得累积，我们这个基础得一点一点破坏，破坏到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才有可能一次引发这种急性胰腺炎呢？ 通常来说，急性胰腺炎的直接的病因最主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原因是高脂血症。第三个原因是大量的饮酒。那么大量的饮酒 可以直接导致胰腺炎的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这酒精不是通过我们的肝代谢的吗？ 哎，对， 怎么和胰腺还有关系了呢？ 对，大量的酒精摄入对这个胰腺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引起胰液的大量的分泌，同时还容易导致胰管的痉挛，排泄的不通畅，这样就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那么在存在着胆囊结石和高脂血症的情况下，那么再加上暴饮暴食，就也很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的微信上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这应该是一个当妈妈的听众，他说孩子上班特别的忙，经常饿着，有空吃饭的话呢，也是吃的特别快又特别多，也经常叫外卖，然后呢是高油高脂的饮食，想问问这么吃的话，是不是有这种胰腺炎发作的风险呢？想问问您，估计这么操心孩子饮食的应该是位妈妈。 就如果他没有，比如说胆囊结石，没有高脂血症，没有这些基础的疾病的话呢，一般的暴饮暴食不至于引起急性胰腺炎的发作，但是如果不规律的饮食，不健康的饮食，肯定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暴饮暴食也好，饮酒也好，这些都是诱因，必须建立在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的基础之上，才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 一个健康的人群，我们喝酒可能就没有急性胰腺炎。 一般来说呢，酒精导致急性胰腺炎需要一个长期的大量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哦，二毛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得了急性胰腺炎有啥表现啊？做什么检查才能知道自己得了这急性胰腺炎呢？还想问问，如果得了急性炎啊，得了急性胰腺炎，在家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感觉到了，这个时候自己能够初步判断是急性胰腺炎。其实这个急性胰腺炎，比如说临床上的表现到底有哪些？就光是肚子疼吗？ 急性胰腺炎的发作呢，从病人自己的主观的感觉上讲，主要就是腹疼，以胀痛为主，那么腹疼的部位呢，有可能是上腹部，也可能是肚脐周围，同时呢，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呢，和我们其他一些腹部常见的疾病，比如像胆囊炎呀、消化道溃疡病穿孔啊，这些它是很容易混淆的，所以呢，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才能够判断是不是急性胰腺炎。 哦，也就是说，急性胰腺炎引发的这个腹痛和很多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胃啊、胆啊引起的这个腹痛，在临床表现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 位置什么的也比较类似，而且都是胀痛的感觉。那具体得做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够排除自己到底是胰腺炎啊，还是其他的这些疾病啊？ 一般来说，我们诊断急性胰腺炎呢，首先是需要通过这个病人的腹疼的部位症状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其次呢，急性胰腺炎有一个特异性的化验检查。就是抽血，查血里边的淀粉酶和脂肪酶。如果这两个指标明显的升高，那么考虑这个病人就是急性胰腺炎。 也就是说，只有急性胰腺炎的发作才会引起血液当中淀粉酶和脂肪酶的升高。 它得有明显的升高，比如说比正常我们检测的正常值上限这个范围要高3倍以上。 好，那也提醒大家，其实如果突然出现了这种肚子疼的情况，我们去看急诊的话，也建议如果医生没给你查血的话，我们得跟医生提个醒，因为很有可能通过临床症状的判断容易搞混一些疾病。好，那这个朋友还说了，在家自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感觉到就能够初步判断是胰腺炎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异的吧？ 通常来说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只要你如果出现了任何腹疼不适的这种症状，如果短时间内没有缓解，或者甚至于还在进行性的加重，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可能都需要去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我也想问问，这个急性胰腺炎如果真的发作的话，它这个疼，比如说是隐隐的疼，我还能忍，还是说它和很多的这种腹痛药根本忍都忍不了了？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急性胰腺炎，它的腹疼是很剧烈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呢，腹疼不是很剧烈，基本上可能还能忍受。这种情况可能都有，这个很难从疼痛的轻 重 程度 来 判断。 那这个得了急性胰腺炎的朋友，有没有可能他这个痛是一阵一阵的？比如说我忍过这一阵，感觉好像没那么疼了，然后呢过一阵又开始疼，还是说他的这个疼痛是一直持续，甚至加重？ 多数情况下，他的疼痛是持续的。 好，他还想问问说，刚才您不是提到了高血脂，这个血脂高到多少才容易得这个急性胰腺炎呢？ 血脂高呢是急性胰腺炎的现在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重要的病因。那么血脂高呢，我们都知道血脂高有很多种，有的是胆固醇高，有的是甘油三酯高。那么对于急性胰腺炎的发作来说呢，甘油三酯高是它的原因，胆固醇增高不是它的原因。那么血脂高到多少呢？一般来说呢，得达到了比这个异常的指标高的非常高的程度，才能够导致胰腺炎的发作。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病人有高脂血症，那么平常我们可以靠药物控制，在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再加上暴饮暴食使这个血脂非常高的时候，他就容易得急性胰腺炎。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要问问您，说这个急性胰腺炎如果真的发作的话，这个时候能不能自己先吃一些止疼片控制一下，然后再去医院呢？ 一般来说呢，在你的腹疼的症状没有原因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用这些止疼的药。因为如果用了止疼的药，特别是一些比较强效的止疼药，吃完以后可能会使症状减轻，那么你再去看病可能就会掩盖症状。你到了医生那儿，你肚子已经不是很疼了，这容易对医生的诊断造成一个干扰。 所以说急性胰腺炎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疼痛非常的难忍，特别的疼，我们也要坚持赶快去医院让医生帮我们判断。如果服用了止疼片，一些比较明显的临床表现可能您就被忽视掉了， 医生就看不出来了。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像年轻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急性胰腺炎啊？像老年朋友会容易出现急性胰腺炎的情况吗？ 急性胰腺炎的发作呢跟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刚才咱们讲了它有很多的病因，那么这些病因的发作，它这些病因的出现，比如说胆囊结石，那么可能老年人更容易得一些，所以胆囊结石导致的胰腺炎可能老年的病人就多一些。年轻的病人可能大量饮酒，长期饮酒的这种更常见一些，那么可能年轻的病人这一部分酒精性的胰腺炎可能就会多见一些。 所以说它并没有什么特异的人群，比如说像男女有明显的差距吗？ 女性得胆囊结石的比例会高，但是呢 男性喝酒的更多。 但是到了胰腺炎这块的话呢，可能在性别上没有什么 特异性的差距哈。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想问问说，这个胰腺炎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比如说在平时饮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胰腺炎有预防的方法吗？ 急性胰腺炎的病因有很多，刚才咱们说的酒精、胆石、高脂血症，这是三个最常见的原因。那么你只有把这个病因能够及时的去掉，那么你才能保证它不会反复的发作急性胰腺炎。比如说胆囊结石的病人发作了急性胰腺炎，恢复了以后，我们要建议他做胆囊切除的手术，把胆囊结石根治掉，这样他就不会再因为胆囊结石发作急性胰腺炎了。 那如果比如说是这种饮酒导致的，我们就得建议大家，我们急性缓解了之后，我们这个酒得少喝， 最好是戒掉。 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儿子36岁，去年呢两次急性胰腺炎发作，他总是戒不掉烟和酒，想问问烟酒对于胰腺是不是特别的不好，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像胰腺炎它会在一年当中反复发作吗？ 如果是病因没有去掉的话，那么它确实会反复发作。这个病因持续存在，那么它可能会很频繁的发作急性胰腺炎。所以我们诊治一个急性胰腺炎的病人，首先是要争取让它痊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它的病因，争取把它的病因去掉，这样它以后才不会反复的发作，不会再犯。 所以说这个朋友说的是烟和酒总是戒不掉，酒我们刚才明确了，对于胰腺炎是有直接的这种刺激的。像烟对于胰腺会有影响吗？ 吸烟呢肯定本身对健康是很有害的，但是对胰腺炎来说呢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危害，但是当然戒掉也是最好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得过胰腺炎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得糖尿病，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提前比如说预防一下糖尿病的发作呀？ 得过胰腺炎的病人呢，主要得看他胰腺炎的轻重。 嗯，就是我们说有没有器质性的损伤。 因为大部分的病人胰腺炎都很轻， 嗯， 经过一个比如说简单的肺手术的内科的治疗，就能够迅速的痊愈。 嗯， 哎，大概里边有大概20%左右的病人是属于就我们叫重症的急性胰腺炎，这一部分病人呢，有可能就发生胰腺的坏死。如果坏死的胰腺的坏死的范围太大了，那么他确实以后得糖尿病的 风险 就会明显的增高。 嗯，所以说就更得在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得注意。 对， 这个时候不光是预防胰腺炎再次发生，同时还得预防这种糖尿病的发生。嗯，这两者也有很多是不是交叉的地方，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在生活起居方面。 对对对。 嗯，好啊，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还在问您说这个。慢性胰腺炎它是不是不能根治啊？病人得一直注意饮食才能够防止进一步的恶化。也想问问像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它会相互转化吗？ 一般来说呢，我们传统上的这种观点都是传统上很多其他的病都是我一个急性的病如果治不好或者反复发作它就会变成 慢性的。 哎，对于胰腺炎来说呢不是这样。 嗯， 慢性胰腺炎呢不是由于这个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造成的。慢性胰腺炎呢有它特殊的一些病因。最常见的病因就是长期的大量的饮酒。哎，这种慢性的酒精的刺激导致了它慢性胰腺炎的发作。 嗯， 慢性胰腺炎一旦得上以后是基本上来说是治不好的。 啊，确实是没法根治的。 对。 嗯，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得了这慢性胰腺炎，这朋友还想问问是不是就是既然没法治的话就只能通过饮食方面的注意，这一辈子比如说都不能喝酒了，是不是得在饮食上特别留心？ 对，如果是因为长期酗酒长期饮酒导致的慢性胰腺炎，那么如果他要想这个缓解病情，首先是要戒酒，然后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缓解症状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争取让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能够不是很严重，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嗯，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问说，如果肚子疼了到底应该怎么办，都需要去医院吗？它和这种消化不良胃胀有什么不一样的？万一是急性的胰腺炎到底应该怎么办？说自己经常因为吃的不对付肚子就不舒服，说一般的情况之下自己吃点马丁啉就好了，具体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朋友肚子疼的情况都是吃点促消化的药，吃点胃药，然后症状就缓解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置比如说腹痛的情况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你是我的眼， 间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让不少人疼得捧腹进了医院，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胰腺它就像是一个隐士，却分泌着各种酶帮助消化，同时分泌胰岛素，如果他罢工，那后果相当严重。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昂跟您说说祸从口入，当心急性胰腺炎。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昂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祸从口入，当心急性胰腺炎。在快要过年的这段时间，暴饮暴食加上大量饮酒的话，很有可能会让急性胰腺炎找上您。它的临床上的表现呢，也不容易让大伙儿区分到底是胰腺炎引起的呀，还是我们说的一些肠胃道的问题引起的，都会表现为腹痛。那胰腺炎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得了胰腺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邀请李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胰腺方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好，李主任，这个互动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问的，说这个母亲两次胰腺炎住院，晚上现在呢吃多一点就会难受，只有吐出来才舒服，想问问专家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治疗，说母亲不喝酒。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经常吃多了之后不对付，然后呢肚子不舒服，但是吃点马丁啉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大家都想问，到底我们这种消化不好的情况有可能和胰腺是不是有关系？ 确实有一些腹部的不适，包括腹疼、腹胀等等这些不适，是和胰腺炎有关系。但是呢，当然可能更常见的是，比如说，胃肠炎呀、啊，消化功能不良啊， 肠胃道的问题， 包括。胃溃疡啊等等这些，通常来说的话呢，像这些胃肠功能的紊乱呀、胃肠炎呀，可能你休息一段时间，控制一下饮食，包括自己用一些，包括像这个网友说的马丁啉啊这些药，它可能自己就能缓解。这样的话肯定就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 好，那像比如说这个朋友问的这个情况，吃多了然后不舒服，吐出来了之后就舒服了，这是不是也不太可能是胰腺炎所引起的？ 这个呢，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还得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因为如果他是两次发作了急性胰腺炎，那么得明确一下他到底胰腺炎的病因是什么。如果病因不去除，那么他这个病有的时候是好不了的，或者说即使你现在好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很快就要再犯。另外一个呢，有的时候急性胰腺炎以后，胰腺有一些坏死，包括一些积液，一些局部的并发症，压迫了胃肠道，也可能会导致他这种进食以后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这些呢都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和排除一些情况。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伙，如果有过急性胰腺炎的病史，我们再次出现这种消化不好的情况，我们就得引起注意， 对， 看看之前这个病因到底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解决，甚至有没有解决好。如果没有的话，都很有可能即便这次不是急性胰腺炎，也有可能日后再反复出现。 对， 好，那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比如说查个血吗，还是查这个淀粉酶吗？ 一般来说呢，在你急性发作的时候，查血的淀粉酶、脂肪酶是对你的诊断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到了这个疾病发展到一段时间以后，包括平常我们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这个血的淀粉酶、脂肪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哦，查不出异常了。 对。 那这个时候应该查什么呢？ 如果说是有明确的，从临床症状上和一些化验室的实验室的检查上讲，明确的怀疑胰腺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检查就是腹部的 CT， 磁共振的扫描，这样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去观察胰腺到底有没有一些形态上的改变。 哦，好，还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胖的人容易有胰腺炎的出现呢？这跟胖瘦有关吗？ 一般来说呢，肥胖的病人得胆囊结石的几率比较高，同时合并高脂血症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可能得胰腺炎的这个几率就也会相应的会增高。 好，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专家刚才说了，急性胰腺炎有腹痛的情况，这个腹痛到底是指哪一块呢？总不能整个肚子都疼吧？比较常见的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腹痛，您刚才说了，应该是上腹是吧？ 上腹部的疼痛， 基本上还是在就是我们说胃这一块出现的疼痛。也有肚脐周围的， 肚脐周围，对， 但是相对来说更常见的是上腹部， 对，上腹部的胀痛。 好，米素说急性胰腺炎如果真发作了，疼得真是不要不要的，到底怎么来控制一下呢？我们刚才上面呢也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吃止疼片，这个首先告诉大家是不行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一直忍着，万一忍不住呢？ 如果是到了医院，如果这你的病情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诊断，找到了腹疼的真正的原因，那么根据病情的酌情，可以适当的应用止疼药缓解它的症状。在没有查明病因的情况下，我们对止疼药就要慎用。 那查明病因的话，止疼药可以用。那这个之前呢，比如说送医院的这段过程，甚至我们等待就诊的这段过程， 一般来说的话呢，你到了急诊，这种腹疼很剧烈，急诊的急性的腹疼的话呢，我们都是要以尽快的，以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能够对你的病情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使你得到一个尽快的诊治。 如果出现了难以忍受的腹痛，这个时候赶快去医院急诊吧。 对，有的时候你处置不当，反而会加重病情的进展。 素年锦时这个朋友想问问说，得了胰腺炎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再吃肉了？这个饮食需要控制的这么严格吗？ 如果是急性胰腺炎，你有过急性胰腺的发作，同时你又找到了它的病因，把病因控制了，或者把病因去除了，那么以后对于饮食的话呢，是不需要太严格的控制的。 哦，好，那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吧，如果比如说在急性胰腺炎发作的这段时间，甚至说它刚好的这段时间， 我们出于预防的角度也好，出于缓解病情的角度也好，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呢？ 一般来说，如果是病因没有去除，那么你又不想让这个胰腺炎发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好就是以这个素食为主，少油，少吃这种油腻的饮食。 嗯， 不要这个刺激这个对胰腺产生一个过强的刺激。 那辛辣刺激的这些东西对于胰腺会有影响吗？ 包括主要是 油脂、 油腻饮食。 嗯， 哎，这个饮酒等等这些。 嗯，那也就是说少吃油的，少喝酒，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说胰腺炎我们最好的一个预防，和我们即便是治疗好了之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饮食注意事项了。嗯，还有朋友说，好朋友的妈妈上个月呢是胰腺癌去世的，提醒大家一定得好好的保护身体。其实关于胰腺癌，我曾经听说过，它有一个称号叫做癌王。 嗯， 哦，但是很多朋友说，这胰腺癌好像在我们北京不是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啊，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癌王呢？ 嗯，胰腺癌呢，相比我们平常接触更多的，比如像乳腺癌、肺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这些。相比于这些恶性肿瘤来讲，它的发病率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它之所以叫癌王，是因为它一旦发生了，你想把它治好、治愈是非常困难的。 哦，也就是说，发病率虽然不高，但是它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对对， 嗯，好，所以它叫这个癌王。那我们比如说北京地区现在这个胰腺癌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 有一个数字，大概是每十万人里可能是大概4到5个人。 哦，那确实这个发病率是比较低的。 对， 嗯，还有朋友在说这个自己的婆婆有胰腺炎，经常会呕吐，说平常饮食也挺注意的，没有大吃大喝呀，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像胰腺炎，他也没说是急性还是慢性哈，会导致呕吐这样的临床表现吗？ 一般来说，急性胰腺炎如果是治愈了， 嗯， 那么不会再有这些明显的这些症状。 哦， 哎，那么慢性胰腺炎的话呢，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也不会引起这个恶心、呕吐啊什么这些症状来。所以，他如果是病情已经缓解了，还会有这些症状，那么他应该去医院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哦，那也就是说，帮他初步判断，可能不是胰腺的问题，是其他的这种我们消化系统的问题了。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哈，说这个吃完了油炸的油腻的东西，自己呢会有一点恶心反胃的感觉，想问问这是胰腺不好的一个表现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还没到胰腺炎或者说胰腺出问题的症状，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预警信号提示我们吗？ 嗯，一般来说呢，急性胰腺炎治愈以后就不会有太多的不适的症状。 嗯， 那么慢性胰腺炎呢，会有一些胰腺功能减退的表现。胰腺功能减退的表现，突出的表现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血糖升高，等于胰腺萎缩，胰岛细胞也都萎缩坏死掉了。 嗯， 那么这样胰岛素分泌不足，这样病人会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他消化酶的分泌不足，这样的病人进了油腻饮食以后会腹泻，会拉肚子。 哦， 而且排出来的这个大便里边呢，可能会发现一些油滴，没有消化的油滴。 嗯， 哎，这是胰腺慢性胰腺炎、胰腺这个功能减退的几个标志。 哦，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下这些小细节，观察一下。如果比如说是符合一条，就应该怀疑有可能是胰腺问题，得去做检查。 嗯， 还是说这里面当中我得符合两条或者是两条以上？ 嗯，一般来说的话呢，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初发的糖尿病的病人， 嗯， 你到医院去做检查，那么大夫都会对你的胰腺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肿瘤等等原因。哎，那么如果是这个像有这个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有这种不消化腹泻的症状，可能也需要到医院去对于胰腺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好，我们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以前呢血液当中淀粉酶偏高，尿里呢也查出了淀粉酶，吃了一段时间的药，这个指标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自己的消化呢一直不太好，想问问这是胰腺不好的表现吗？ 首先呢像 尿淀粉酶这种指标呢，基本上现在在大的医院可能已经淘汰掉了。 嗯， 那么它以前是一个诊断胰腺炎的一个常用的指标，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再做这项检查了。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主要诊断急性炎，主要看它血液的这个指标，血液的淀粉酶、脂肪酶。但是呢，这些指标呢，只是在它急性发病的初期，对于诊断有帮助。即便是你得了胰腺炎，随着你病情的这个 发展， 持续一定时间以后，这些指标也可能会降到正常范围之内。 哦，也就是说，我不管它，不治它、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胰腺炎还严重了，它的指标也有可能降低。 这些指标的高低呢，并不反映病情的轻重。 嗯， 哎，它只是反映你得没得这个病。 嗯， 哎，那么确实，我们平常在门诊也接触过一些。没有任何症状而就去化验，就是血的淀粉酶啊、脂肪酶升高，这些的话呢，可能你不能拿胰腺炎来解释它这个化验的异常，可能它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嗯，好，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没有必要像体检一样，比如说我定期的去查一查我的这个血液当中的淀粉酶，或者定期的我拍一个片子去查一查我的胰腺，现在日常的这个常规体检好像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检查。 嗯，刚才咱们开始讲了这个胰腺的位置比较深， 嗯， 哎，所以呢确实常规的体检呢很难查到这个胰腺有没有问题。 嗯， 哎，真正的如果怀疑胰腺有问题呢，可能只能靠这些CT、核磁这些特殊的检查去做。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去查血的淀粉酶啊什么，这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哦，那我们有必要比如说对于胰腺的这种 CT 啊、核磁的这种检查放到我们常规的日常体检当中吗？ 嗯，从体检的角度讲呢，一般来说是不推荐这么做的。 哦，也就是有症状咱们再去看。 对， 有这个比如说高发的这个疾病的原因，然后我们再去排查。那我们也说说吧，比如说哪些朋友我们就推荐他，或者说建议他，我们比如说定期做一个胰腺的检查，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早的发现问题。 嗯，一般来说的话呢，比如说你家里有这个胰腺癌的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是这个胰腺癌的患者，那么对于这个你个体来说，可能你就要更关注一下胰腺方面会没有有没有这个患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长期饮酒啊，本身已经有了这个慢性胰腺炎的这些朋友，那么他可能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针对胰腺做一些特殊的检查。 嗯，那这个比如说定期，我们多久？一年一次？半年一次？ 嗯，一般来说做检查呢，可能只能是靠这种 CT 的检查。那么 CT 检查大家都知道它是有放射性的，吃放射线的，这种检查不能够，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不能够太频繁的做，所以一般的来说呢，可能一年一次可能基本上就可以了。 嗯，好，也不推荐其实没有症状或者没有家族病史的这些朋友，我们把它放到日常的体检当中是没有必要的。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怎么应该关爱一下我们的这个胰腺呀？除了酒啊、肉啊，日常还有哪些东西吃多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胰腺增加负担呢？ 嗯，对于胰腺来说呢，可能饮食上真的就是脂肪高脂的饮食， 就是油腻， 哎，油腻的饮食，包括饮酒，对它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嗯， 可能跟其他的很多病，很多的这个平常我们告诫这个朋友们也一样，就是健康饮食，可能这还是一个不光是对胰腺，对其他的这个疾病也是同样都是适用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嗯，好，但是除了这个油腻的饮食我们需要注意之外，这个酒如果曾经得过不管是急性的还是慢性胰腺炎的朋友，这个酒到底能不能喝，是不是少喝点没问题？ 嗯， 还是说他们得彻底戒了呀？ 嗯，如果是有过急性胰腺炎发作的这样的病人，治愈了以后，那么呢，可能一少量的适量的饮酒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对于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病人，酒精导致的慢性胰腺炎的病人，这样的病人最好是把酒要彻底的戒掉。 嗯，好，陈立芬想问问说，长期的服用雌激素会不会造成胰腺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药物会造成我们的比如说肝的、肾的这种损伤，像胰腺这样的一个器官，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药物造成它的损伤吗？ 我们做过相关的 调查，那么确实很多的药物可能都能够导致急性咽炎的发作，但是这些药物呢没有太多的这个规律可循， 嗯， 而且它导致胰腺炎呢也跟这个个体差异有关。哎，绝大多数的我们认为能够导致胰腺炎的药物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应用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哎，只不过是在某些个体上可能它用药之后就会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可能现在确实很难说得清楚。 嗯，那是不是就建议大家开药了之后我们得找专业的这种药师，还是说一般我们的这个药品的比如说不良反应上面会标注？ 多数情况下可能没有对于胰腺会不会导致胰腺炎这方面这个做一些特殊的标注。 嗯， 哎，因为它只是在偶尔在某个人的身上才会发现， 哦，是特例， 对， 不是普发的这个情况。 哦， 那如果服药了之后我们出现了哪些症状，我们就怀疑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药物引起了急性胰腺炎。 如果呢它是一个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并且呢患了急性胰腺炎以后，通过我们各项检查把其他的各种常见的原因都排除掉了， 嗯， 我们才能考虑它的这个急性胰腺炎是根据由于这个药物造成的。 哦，那也就是说出现了腹痛啊甚至是其他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先排查其他原因，最后才怀疑到这个药上。 对， 哦，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说药物引起的急性胰腺炎是比较少见的， 这是一个胰腺炎相对比较罕见的原因。 嗯，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想问问这个胰腺炎引起的假性囊肿应该怎么治疗呢？这胰腺炎会引起假性囊肿吗？ 哎，急性胰腺炎的话呢，重症的急性胰腺炎，那么胰腺周围胰腺坏死，周围的感染渗出比较多，在某种情况下病人又没有办法彻底吸收的时候就会形成囊肿。 嗯， 这种囊肿的话呢，我们通常情况下呢，首先如果没有引起特殊的不舒服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是观察。我们做过统计，大概有一半左右的病人，那么这个囊肿不经过治疗，它自己可以慢慢吸收。 哦， 哎，那么如果说实在吸收不了，或者比如说引起有明显的症状，或者是它不但不缩小，反而还逐渐增大，那么这个需要到我们外科来做一个相应的外科手术，才能够得到一个治愈。 嗯，那也就是如果出现了囊肿的话，我们先建议大家定期的观察，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没有缩小，没有吸收的话， 嗯， 我们再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嗯，那这个观察周期一般是多久？ 嗯，一般来说的话呢，至少要半年以上。 啊，哦，要观察半年以上， 这个时间上没有严格的要求，主要看自己病人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嗯， 如果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观察的时间可以再延长一些。 哦，继续延长。 对， 好，时间有限，最后一个听众的朋友问题是张叔叔，他说自己58岁了，去年呢因为胆结石引起了一次急性的胰腺炎，当时好了之后啊这结石也没取出来，现在呢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结石到底取还是不取啊？嗯， 如果他上次的急性胰腺炎发作是明确的因为胆囊结石造成的， 嗯，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做胆囊切除，把胆囊和结石一并去掉，这样的话他可能以后才不至于再犯急性胰腺炎。 哦，这个光取石头还不行吗？还得把胆囊也切除掉吗？ 对， 那这个时候不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日后的一些生活质量吗？ 从大多数人来说，切掉胆囊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不是很大。 嗯，就是饮食得更清淡了。啊， 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真的由于胆囊结石引起了急性胰腺炎，我们这个对应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病根除掉。 对， 嗯，好，节目最后和大伙儿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依然有关于胰腺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宣武医院继续找到您咨询和交流。 嗯，我的专家门诊的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都是我专家门诊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相关的胰腺方面相关的疾病，可以到我的门诊来就诊。 嗯，好，也再次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在周三的时候到宣武医院继续找到李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我能想象远方的路旁有一双目光，外套右边肩膀上还留着一点伤，用十年爱到过往，回头看为什么会退让，或许人们都一样，越受伤越健忘，这是年活的路上，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是都想要遗忘，我能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得忙了又忙，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那是过程中的收藏，手指照在琴键上，那心绪有点淡，或失望却不放，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我能想象对爱情的